跟好出嚟接翻你，等于零蚊。喂 ，hello， 哇，知唔知？我黑爷，如果整帮啱帮我整完嗰个嘢，有长辈 feel， 可能呢排真系潮流已经俾呢个长辈图咁样攻沦陷咗啦，好容易就会用翻长辈 feel。其实就系之前佢系我旧时个客嘅喺嗰度做嘅，佢成日要求呢啲长辈嘢，有时都秒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有少少自我审查，即系。整少长辈 feel 俾佢哋咧，佢哋会容易收货啲啊！点而家俾人笑？ 大力水手788， 喂，系 大家好 ，Ultraman 数96 系我，陈丹大家好，讲得切入 味。喂，啱啱嚟。 Sophia K 探长，监制各位好。 Sophia K 你好啊。喂，咁咧今日我谂大家都呢排都睇 live 睇到谢噶啦，即系包括我在内啦。即系晚晚都瞓，即系瞓唔到啊！根本就，同埋今日，晏昼睇个记者会咧，我都睇唔晒，即系睇几下咧，又系陈腔滥调，又系讲埋，即系净系偏袒性或者选择性嚟讲暴力，又讲嗰啲示威者打途人，咁但系佢完全只字不提，系嗰啲福建佬开拖先嘅。咁啊，被动式还手咁样，佢完全系唔使讲呢啲嘅。咁所以而家嘅记者会听嚟都多余噶啦。即系我觉得，我听佢讲到呢度，我觉得嘥气啊。即系大家仲有咩期望啊？佢只不过话想开多啲记者会，每日都汇报，就系佢讲俾一啲即系仲未瞓醒嗰啲人听，同埋大陆听嘅啫嘛。咁所以我都唔会再嘥时间听佢呢啲内容。即如果有突破的话，我相信很多其他人都会转载啦。所以我就不会再浪费时间听那些政府出的记者会了。其实我声音都不好，同埋今天的血压很高，不知道为什么。即听完那个记者会，还有因为几个记者会的嘛，学生那个即戴口罩那个呢，我都听不到，即听不得，即因为个节奏比较慢，同埋，可能等下就做咗第啲嘢，咁冇听到。咁大家有冇咩意见呢？即系关于，网民嗰个记者会。咦，又有记者会啊？而家港台，睇下先。啊，同埋深水埗差馆呢，又有好多人喺度。围紧佢，哦，呢个就系俾人拉嘅学生系咪？ 我哋今日夜晚咧就收到消息啦，就系浸大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咧就喺深水埗，因为卖官星笔而俾警察咧去盘问嘅，而中间咧就涉及一啲冲突啦，咁之后咧。會長咧就身體不適送院嘅，咁喺送院嘅期間咧，喺調查期間啦，之後就有警察就涉嫌咧就同向方會長叉頸，咁我哋對於警察使用過分嘅武力咧，係覺得係同私刑咧係冇分別嘅，咁其實我哋浸大學生會就對於呢啲行為強烈譴責。咁對於阿方會長喺深水埗買官星筆而俾警察去盤問，咁我覺得同埋浸大學生都覺得係呢個係白色製造白色恐怖嘅。 就近日因為逃犯修訂條例而引起的風波咧，就令到可能警察咧而家要製造白色恐怖啦，就可能前幾日有啲市民喺被無理去控告非法集結喺深水埗黃大仙等嘅地方，咁我哋覺得係呢啲行為強烈譴責嘅。 OK。 我哋而家係聯絡到方會長。 而家嘅情況係點啊？我講下。 而家方會長身體唔係太舒服，咁同埋校長已經錢達康校長已經去探望佢，同埋已經有律師跟進。 OK， 喂，咁唔聽住啊，即係而家警察都係噶啦，尤其是知道佢係浸大嘅學生，即係都假設佢都係新聞系啦，或者傳理系啦，唔通即係嗰啲搖籃嚟噶嘛？浸大咁，仲有音樂系都係浸大嘅咁樣，咁所以啲警察都係惡慣啊！即係大家咩都試緊啦，把聲唔係幾得啊！咁我不如近少少支麥，低音啲，即係唔好禮高個音咧，可能會好啲，對近啲先。咁同埋咧，中咗伏，睇緊一套劇。开头我见到个片头咧，我以为是电影嚟嘅，点知原来剧，咁所以又要睇新闻啦，又要睇剧啦，辛苦晒真系。 Terrace Y 熊猫道， 喂 ，hello， 陈班太多，唔够瞓， 系， 陈立你 hello， 唔将老探喺 ，hello， 陈喺老探长，一少少声框喺，探长监制，大家好， 喂 ，hello， 永翠探长监制，大家好，炳荣吹探长好 ，Running Mouse 气探长， 系， 福气探长 ，Cliff 朋友 ，Cliff Pan 你两个 account， 喂，大金嚟噶啦，系咪？喂，咁即系今日其实我都唔可以摸烂只噶啦。因为原来把声是没什么力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这位 Yin Lok Chen， Hello， Jen 啦，都是所熟面的几个啦，空姬 Running Mouse 都有一排没见你啦。我想问大家星期一有没有罢工呢，即是或者自顾不用罢呢，好像我这样。即是我都罢了吹啦，是不是？ 石林王耀，老皮记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 嘿、hey, ，喂，咁啊，差唔多啦，而家几十人啦嘛，超过五十啦，系咪？哦，百几人啊 ，OK。喂，咁啊，其实都冇乜特别嘢讲啊，相信呢几日大家即系都好似我咁样咧，喺个电脑个画面度开咗四五格，最高峰开咗六格，连埋个手机，咁咧就一路都睇住啲事态发展啦。咁去到琴日呢就白热化啦，就从来都冇试过咁多个唔同嘅地方都成为一个好似战场咁啊，因为而家暴力呢的确係去到一个阶段咁样啦。咁甚至乎有啲有 like 开我个 Facebook page 嗰啲朋友呢，甚至乎有啲就讲到对啲示威者，即系对啲暴力嗰啲好失望啊！即系开始有人转态噶啦，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客观现实啊！因为往往好多人，尤其是老人咧，都中意企喺权力嗰边睇件事嘅。即系个权力中唔中意你咁做咧？个权力会唔会令到自己濑嘢咧？会唔会支持咗你啊？点知你走去打途人咧，或者驳啲车咧咁样？即系我相信冇人想见到呢啲情况啦，包括我在内。咁但系个事情发展到咁，即系谂下个原理，谂下个逻辑先。即系 day one 点解会咁多人上街呢，就系因为循住一啲已经有嘅规矩、已经有嘅法例同埋有限度嘅选举权，即系虽然唔能够去到普选，虽然嗰个民主成分唔系太高，但系你唔够高就要争取到更加高，或者双普选咁样，或者。即系甚至乎特首都我哋有份选嘅，咁呢个系大家嗰个意愿嚟噶嘛，个初衷嚟噶嘛。咁但系不单止冇继续个民主成分继续高啦，仲兼夹越嚟越低啦。即系我谂大家都睇到嘅， 即系共产党干预香港嘅情况越嚟严重啦。例如人大八三一开始一个序幕，至到而家咁多年，系只系有差，就冇一少少改善或者进步嘅。咁所以咪系大家都系问嗰度问题咯，即系点解要用一啲粗暴嘅手段去争取呢？点解唔用一啲温和理性嘅方法去争取呢？咁但系呢几年，温和嘅手法试过晒啦，即系包括投票啦，因为上次明明有两个定三个议员，我唔止啊，可以三个定四个，刘小丽啦、姚松炎啦、尤慧晶啊，都系咪同一届啊？补选啦，计埋咁都好几个啦。咁佢连一个咁多票数选出嚟嘅人，即系你唔好理尤慧晶嗰啲系咪鬼，或者唔好理佢哋嗰班细路系攞嚟衰定咩定点都好，咁但系佢的的确确系真真实实好多票数嚟推举佢上去嘅。咁即系呢个首先就系对市民嚟讲一个尊严系一个好大嘅受损，同埋一个好大嘅侮辱啊！简直系我觉得。咁至到最近200万人上街都叫巅峰啦，数一数二啦。即系个人口比例嚟讲，我好夠胆讲咧，即系全世界系冇香港个人口比例咁高，走去反对个政府，而个政府可以乜都唔肯做，净系打两个嘴炮，就话即系改变咗个称呼咁样，即系撤回又唔肯撤回，即系个恶法就净系话寿终正寝咁样，咁啊算数都得嘅，即系竟然都仲有面皮出嚟。开记者会啊，出嚟讲翻同一样嘢嘅说话，即系完全冇改善，仲俾我哋觉得佢仲臭串咗添。咁所以对将来嘅社会领嘢领到正嘅大部分持份者嚟讲，咁佢哋都有一个选择啫。而呢个选择，我见到佢哋都未系过分到无差别咁样打人啦、啊，即系比起一啲。疑似是警察安排的一些惩戒一些示威者的手法光明磊落得多。咁既然是这样，即如果有些人臨時一个割席啦，或者臨時在这里哎呀被你整死啦，哇香港变成这样，就本来又说没有暴徒，咁真的有暴徒啦，咁样。咁当然我再澄清啦，我不是鼓励暴力的， 我自己都反对暴力的其实。咁但是整个社会不是只有我的嘛。唔系净系我哋呢班老噶嘛，咁佢哋掌握翻佢哋自己喺个社会嘅抗争，即系我系冇嘢讲，即系无可奉告啊，可以话系。同埋我见到近来好大部、好大好多嘅抗争专家，即系曾经嘅抗争专家，已经有指指点点，好似即系马后炮啦。咁我用翻佢哋嗰句嘅啫，就系、是。勇武之后有咩收获呢？有咩可以得着呢？咁样，即系我真系唔够胆咁讲嘅。即系我点解个题开呢个题呢？我就希望吸多啲嗰啲人入嚟听一听，大家有咩说话讲，甚至可能多数人都系咁嘅谂法，我都冇办法啦，系咪？即系我又唔系一个即系有影响力嘅人，即系只不过系一个喺度狗吹嘅一个阿叔咁样，亦都无奈嘅。 老皮记探长好，大家好，老探长好，小声call我白买，我系仲开记者会，只为美化自己嘅所作所为。南南又拉咗个买电筒嘅学生，收518。晚上好，探长，小水大家好，早晨探长好，监制好，猫猫好，我系小强64，大家好。今日有去冇？一开工，寻日好多铺头都冇开，今日有啲铺头都提早落闸，收518。明明今晚可以早啲瞓啲，黑脚系要搵嘢出嚟做。Nike 去开。恒康系探长好，大家好。早一两个礼拜日日都开台，呢两晚冇开反而唔关。 吓、啊， 穿黑警换黑衫，十关封我系姑娘冇得罢工，但有白丝带同白马应穿黑警，怕听日记者会冇嘢讲，所以今晚有啦啦无理拉人。Ruby 票照线牵玩国籍，帅女学生买电筒系攻击性武器，你估佢系 John Wick 咩流人生海？Y Y P 照线牵有问题啦。Ruby 票文简记者会做得好。 不要被政府扰乱视线，乜嘢都入晒反送中人士数。佢哋只讲交通灯坏咗几多支轻铁路轨有单车。陈凡讲到，我以为放咗入港铁路轨添，反白眼嘅表情，响度语言艺术，又讲下老人院仲犯迟咗，靓女冇得去做 facial， 喜极而泣嘅表情。 哦，有讲呢句啊，我听唔到啦。 同武汉嘅表情，全部入晒人地数，反白眼嘅表情，反白眼嘅表情，只得一个字，不过直。 嗯，喂 Ruby 啊，请你咧嗰啲。你想表达嗰啲 emoji 咧，你一个得噶啦，即系甚至乎一句一个啦，好嘛？因为都几嘥时间，你又嘥时间，我讲多次，你知道我个人锲而不舍噶嘛，系咪？ 大力水手789一个人心虚，讲嘢都口窒窒。W K Free 探长小心，以后去压记买嘢，要申明系摄影师。C Y Chan 改名叫香港军政府。Match 换下下用武被黑警拉百几人唔系办法。Lil 去睇落你，好 I Ruby Queen 有人唔认同冲击宿舍，又话祸及妻儿。今点解冇人讲系佢哋啲妻儿掉玻璃樽落嚟先啦？ 系咯，冇错。 同红 Siri 可以慢翻啲，阿肥今天休息一下都唔得，深水埗成千人。 哦，系咯，又有成千人。我觉得琴日我有睇到开出嚟弹嘅，咁我阿监制讲第二个电话咧，我谂我分心啊，我而家用少少低科技咧嚟 isolate 咗佢讲嘅嘢先啦。我开翻我个。是。 好四天成个黄大仙街灯都坏晒，应该是政府有心关灯。Ruby Queen， 我唔记得 cut 咗 DMG Siri。Clark 陈早晨探长和谷位，星期六原本仲想过大海去纳记搵靓仔士 Banner 翻工用，依家好似都系去其他地方买啲平价货用就算。 去要去嗰啲实惠嗰啲咯，因为实惠嗰啲好平但好渣噶、哦。我寫實惠買把鋸咧，鋸兩嘢攣曬啊，咁樣完全唔係波嘅。咁但係鴨寮街要拎工作證咯，冇嘢嘅。即係譬如或者好似我哋去見工咁咧，有時見客咧拎個抱夫袋擺曬我有啲咩作品啊？嗱、這、呢個我影噶。咁你又拎啲建築或者地盤嘅相，或者拎啲即係影定嘅平時，即係 selfie 啊，即係個地台。落緊石屎咁样，又或者转緊窿又整个相咁样呢，就证明我真係个装修佬嚟㗎咁样。咁如果你又买咩之前呢，预备晒呢啲都 OK 㗎，我諗都几好笑㗎，如果係咁样都。咁我摄影师大镬啦，我最鬼真同嗰啲明星影相㗎啦。即係如果唔係呢，我同阿成龙大哥整个 V 字嗰啲呢，咁我即刻走得㗎分钟。赵善轩係是不是老萧其中一个讲两句那些来的，好像是近来好像都有听成日 听人讲这个名字的。那他割席，那他又洁癖啦，第一第二他又好像忘记了初衷啦，亦都这些人又觉得自己是专家啦，当然。那割席我觉得割席就讲得分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的，就是我觉得啊，那我觉得你不认同有些人做的事，或者代入自己，你会唔会做，或者赞唔赞成暴力咁样？即系其实我都表咗态，其实我真系唔中意暴力咯。老实讲，但系唔中意暴力唔系代表人哋呢个表达方法，我系唔赞成佢咁样做咯。我又唔即系我又，譬如喺街俾嗰啲无端有个车冲行有撞，甚至乎俾一啲白衣男打。我觉得你去还手，我觉得是很光明磊落的事的。甚至乎那个宿舍那里真的的的确确有人扔玻璃樽先。甚至乎被我发现了一件事呢，有个不知道被人掉中的头盔那个，他竟然是啤梨漫步的记者喎。劲喎。应该是申请到记者证呢，如果是这样我知道是这样。总之我又申请个 stage trip 的记者证啦，因为我都唔敢影相，但又好想影，忍手忍得好劲啊！因为而家拎个相机影咧，就俾人闹，就话唔准影相咁样。咁我亦都同嗰个妹妹理论嘅，我话 我话其实记者搜证咧就唔系警察搜证会喺睇 Now TV 啊，睇网媒都见得好清楚嘅。我即系我见到我，因为我琴日去葵去荃湾去荃丰中心整电话，因为我电话个玻璃爆咗，咁咧成块换咗去。咁换完之后咧，一出到去，哇！嗰条青山公路个荃湾段已经封晒人啦。咁于是乎出条大涌嗰个叫咩啊？大涌桥道啊，咁我哋行天桥嗰度睇嘢啦，即系因为嗰度系个夕阳嚟嘅，啱啱即系你见到南风沙厂嘅方向咧，哇，好靓，啲人反光咧，因为即系我观察到咧，陈凡嗰个风格咧，即系摄影师陈凡咧，就一个大背光，跟住啲人咧投射咗一个地嗰个影，我觉得好动人嘅嗰个感觉。咁于是乎我就想影嗰个大背光嘅 wide shot，因为咧条街企满晒人咧。嗰个影好长嘅话咧，即系个场面都几壮观嘅。咁我忍唔住手就影啦，点知即刻俾人闹啦。咁后来就即系佢哋有个 point 说服到我嘅，我话我影 wide shot 影唔到个样噶，同埋警察搜证咧喺记者度已经搜到证噶啦。咁跟住有个阿叔就同我讲咧，佢话其实令到下面啲人好敏感啊，好惊弓鸟、惊弓之鸟咁样，都唔系咁好啦。咁样咁 OK，咁我都试下体恤下佢哋下面啲人。其实佢哋系几牛精嘅。老实讲，wide shot 边度举到证啫？如果系有个位鼠鼠，我喺大厦又得好离远好远，我搵个长镜有心影你哋，真系容乜易啫？咁但系即系你唔系要求个个人对个 camera 都有一个好似我咁嘅理解嘅。咁于是乎。我就巴咗佢个讲法，所以我停止唔影啦，合作咁样。咁之后就点知阿监制咧就出咗去做嘢。咁我收到个电话，佢话死啦，我冇车搭喎，喺机场嗰边，因为嗰啲地铁塞晒，即系啲地铁唔通车咁样。咁于是乎我就约佢，哇，不如你荃湾搣咗你先啦，如果你惊咁样。咁咧佢就有个朋友。就车咗去悦来酒店嗰度，即系嗰边，即系喺大窝口，即系因为我一路 report 俾佢听咧，话边度已经封咗啦，就叫佢唔好行青山道啊咁样啦。咁点知咁我就由荃湾地铁站就徒步去翻悦来酒店嗰度啦，大半个地铁站咁样。咁我沿路咧，啱啱我即系收线嗰班示威者咧。已经喺上六人新村嗰度斜佬有个差馆嘅，好似系咁。我喺嗰个差馆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嘘落嚟啊！可能上面又有警察射出嚟弹啦，因为我嗰个弯位睇唔到。咁于是乎，我就即刻撇啦。咁一撇啱就遇着嗰班人开始向住大窝口方向行咯。咁跟住我就行外街啦，一直行到去沙咀道嗰度兜路啦，咁样。点知搣咗阿监制之后咧，啲人啱啱同步差唔多到嗰个路口，咁我即刻避上天桥啦，因为我唔用武噶嘛，同埋我嗰日唔系参与示威嘅，我纯粹整电话嘅。咁点知上到天桥咧，咁我都估到噶啦，因为我见到佢哋，即系我冇佢哋嗰 Telegram 嘅群组嘅，咁于是乎咧，我就自己估啦，啊佢哋。真系 be water，真系做到，即系你呢度弹出嚟弹咩？咁我成班人就离开，就好似拜年咁样啊！即系唔知大家新年有冇拜年咧？如果你系做晚辈嘅话咧，你 planning 条路线咧，点样最顺路去拜足几个嗰个我想讲山头啊，唔系，即系拜足几个长辈咁样。咁佢哋亦都系啦，咁我即刻 plan 啦，我估佢一定会去大窝口个差馆啦，跟住又去葵芳啦。跟住就会去长沙湾就 skip 咗，然后喺深水埗咁样，咁即系直头好似拜年，同埋拜年又有时未必系晚辈先拜年嘅，即系我以前系学洪拳嘅时候咧，新年舞棚司内咧都系咁顺路去几个地方啦，可能去完呢间天后庙又去第间咁样，即系个情况好似系啲出会咁嘅 feel 嘅，咁当然就冇必要估错啦，即系逐个去啦，咁啊采埋青先走嘅都要。即系彩青嘅，即系 battle 紧啦，即系都几拗教嘅。咁我都食正一个烟雾弹，哇，辛苦到咧， 我好彩咧，我前晚问人攞咗个口罩咁样，跟住有得用嘅。如果唔系，即刻哮喘都迟。因为我已经戴口罩咧，只眼同埋啲眼侧边嗰啲眼轮咧，好乸乸到咧，即系我仲唔系食到应添啊！我就系飘过嚟嗰啲烟已经好辛苦啦。咁所以我非常之佩服企喺好前嗰啲后生仔咧，即系有啲好勇敢地，即系唔怕俾个粒弹射中之余。仲要走去冚熄个火，咁我亦都见到喺天水围有个后生仔，因为佢可能冇手套咧，喺咁撩撩下个烟雾弹嘅时候，就俾速龙冲埋去，即系个好 focus 喺个烟雾弹嘅时候，佢冇怀疑啲速龙飙紧埋嚟，就俾人拉咗啦。咁所以我觉得真系好唔值得。咁所以我呢啲阿叔咧，往往都行得好远嘅，即系我真系自问。勇武唔起啊！除非我个记者证啊，但系唔知点解，而家咁多记者嘅需求啦，即系好多，因为一开几边噶嘛而家，咁唔知点解咧？我早排咧已经问过啲做报馆嘅朋友，可能因为年纪关系咧，冇人请我啦，即系直到而家都冇人揾我帮手做 freelance。有一个机构就留咗我个电话，话有需要嘅时候就揾我嘅。咁但系到而家都未仲未揾我咯，咁我就系要求做摄记啫。咁后来我见到《啤梨晚报》都有记者证咧，我觉得奇怪啦，会唔会《啤梨晚报》都有9/24都有咧？咁但系如果人哋问你系咩报馆，我9/24咁样会唔会系俾人耻笑咧？真系唔知啊！即系如果有听九吹嘅朋友，你系做报馆嘅咧？喂，不如谂计俾个记者证我，我真系好想服务下大家呢样嘢。因为自从沙田一役之后，我发觉我其实唔系好惊嘅啫，即系可能唔识惊啦，即系不停都有记者俾人打中。琴晚深水埗又有记者俾人打中只眼，好似仲系女士嚟嘅添。佢唔系大公报嘅记者，系咪即时放咗？冇人知咧。 示威唱改名叫香港军政府 ，Lamech 王下下用武被黑警拉百几人唔系办法，呢度去睇落你好嗨。Ruby 圈有人话唔认同冲击宿舍，又话祸及妻儿，咁点解冇人讲系佢哋啲妻儿掉玻璃樽落嚟先啦？康康 Siri 可以慢翻啲，阿肥今天休息一下都唔得。深水埗成千人，好四 time 成个黄大仙街灯都坏晒，应该系政府有心关灯。Ruby 圈我唔记得 cut 咗啲 Lamech Siri。 我读晒啊， 早晨探长和各位，星期六原本仲想过大海去记揾靓仔士巴拿翻工用，依家好似都系去其他地方买啲平价货用就算。袁乐陈探长，上星期五晚公务员集会，见到你同你打招呼。陈志扬翻咗去元朝，抄518工作证都可以话你假记 ，XDD 黑脚都可以话记者证系假。 系。 Truman Wong message retracted。Great Ray 中共人仔大赦，经济崩溃已经在隐患逼道。摩根大通和瑞银亦同时发出警告，中国已到资不抵债，面临倒下。大家如有多年积蓄放中资，要小心。随时一夜间一分都冇。Carrots Y 熊猫立记啲嘢都未必好，买工具去新田地街啦。 哦，系，我虽然理解系 pro 啲嘅，咁佢头先所讲嗰啲观星笔啊，系咪即系 laser pointer？ 我估系啦。咁 laser pointer 除咗鸭记仲有边度得买咧？我真系唔知道，因为上网订嘅啫。咁啊，同埋系阿 Grey Grey 你讲嗰样嘢咧，咁我觉得中国。佢操控人民币升跌咧，佢某程度系想有更加有竞争力去通商嘅啫，即系喺贸易上会有着数噶嘛。如果你个纸水低嘅话，人哋会买多啲你嘅嘢嘅。咁啊，当然佢讲嗰样嘢就系话资不抵债，亦都系事实啦。咁所以总之我就一早已经 cut 咗中银嗰个户口噶啦，因为我 N 年前开间公司咧，因为贪方便咧，都系喺中银开户，因为快啲嘅事实上，同埋多啲地方可以入到钱嘅。咁同埋听讲汇丰咧都危险，有人话汇丰有个唔知咩高层辞咗职，就系、是、因为咧就俾中资借咗钱，冇得还要咩镬咁样。我掌握唔到，应该系阿 Didi 话俾我听嘅，因为。我睇字好慢啊！头先我做紧 job 啦，我睇咗头嗰几个，跟住冇睇埋落去，有冇人提供到资料咧？呢样 Tim and Wong Hello， 香港网台入九吹节目系咪下咗架？ 应该系咯。 518SSP 又准备 full gear， 后四枪有证一样俾人打。陈志扬何凡打 YYP 无差别攻击，大公报都俾人喐。系我了030201探长你好。 Hello， 喂，咁大公报都喐咧，咁咪好咯，即系证明佢系无差别咯，就有个证明。同埋我谂大公报嗰个记者都系出于。好奇嘅就谂，因为佢还点都系啲新闻都系乱作噶嘛，其实使咩有记者啫？我谂一系咧就佢就代表嗰啲未有成日都有人话俾人影大头相俾人打嘅，咁佢就系同一样咁谂法啦。哇，俾人打咗几镬，咁啊话自己系记者咪唔使俾人打咯，即系有咁嘅可能喎，真系。 行红红猫酒店 ，Formator 超坐住，我想讲下远红知识。市民在街上被封狗追和咬怎办？狗始终不是人，市民常用雨伞、杂物、砖等砸封狗是无用，大家要买罐装汽水，一来可摇匀射向封狗，又可砸向恶狗吓退他，无恶狗威胁可解渴，而且饮品易藏。最后狗只始终是畜生，人民要提高防范，提防被咬。 哦，其实你揾过嗰啲即系好实净嘅购物袋，摆翻半打汽水都已经足够有防卫作用噶啦。如果大家有睇《Bad Boy》嗰套电影，30年前 ，Carol's Y 熊猫越来仲大镬，菠萝包陈凡系政府七投资 attack music M E 邓无色探长记者都系差佬攻击对象，好危险。后四枪入去十分钟即放变得好声好气。 重 弹嗰个系男记者，大公报记者被捕20分钟后放咗。 长 探长唔谂下去求其注册一间公司仔或旗下跟呢档网媒，咁去申办个记者证。 好似而家停咗唔俾申办噶啦，咁点解《啤梨漫步》申办到？我又真系唔知佢靠乜嘢、啊？好似记协 approve 噶嘛，要应该就系冇记错。 Alex Chung， Hello 探长，呢次拘捕又咁快开记照 ？Ask for get one for you in Barry evening， 秒杀肥黑狗，话他藏有十支。 咩话 ？Get one for you in， 哦，你识噶，好啊。 啊、肥黑狗话他藏有10支18厘米镭射枪，梭梭其实 RMB 真系冇操纵，只系 Jordan Index Go Zig One Cup Nuka Brown 探长 系真系冇操纵啊！你点知嘅？因为你系呢一行嘅人士系咪 ？John Cup Nuka Brown 探长好 ，Rupert 嘅中文 大公报记者已经当时放出来，强调讲大家属误会。Lamech Wong 大公报记者十分钟就放啦， 差 518 SSP 有冲击。Patrick Cole 港币50元。 喂 ，Thank you Patrick。喂，琴日我觉得有一个环节咧，就系关于一个好似咁钉华嘅警察嘅头目咧，而家唔使戴咯，讲完。咁咧嗰个就懒音乐风趣咁咧，我觉得如果佢个个黑警都有咁嘅急才或者咁嘅 EQ 咧，我相信即系因为呢啲系累积噶嘛，即系好多癫狗噶嘛，实在。咁如果个个都好似琴日嗰个咁钉华咁风趣幽默同埋咁有耐性咧，其实我真系虽然大家都可能会屌鸠我，因为我都赞佢 EQ 同埋耐性嘅。咁咧，因为佢有 camera 影住啦，咁啊，梗系就唔会当场揼佢啦，同埋佢都唔系话，即系其实佢嘅手物咧都足以，即系喺个常识上啊，都足以系成为一个攻击性武器。但系都因为好多人影住咧，佢又唔敢拉佢，亦都扮好人放扯佢。咁其实如果冇记者影住咧，我谂个有俾人揼咗九镬啦，已经揿咗地下啦。咁嗰条友咧系住你只屋村嗰个姓陈嗰个咧，我觉得真系好恩皮呢条友，我觉得两边都系值得赞啦。咁嗰个陈生咧，即系恩皮得嚟又唔发脾气，又傻下傻下咁样，即系其实如果有人影住咧，佢充分咁样表现到佢嗰种即系对警察又有 EQ 啦，同埋锲而不舍咁样追求要追求佢攞个委任证啦，又唔满意啦，即系刁民啦咁样。咁我觉得嗰段嘥半个钟头咧，都几值得睇嘅，即系又系抗争嘅新嘅一页嚟嘅。即系我觉得好多人如果好似嗰个陈生咁样，知道有记者影住，又甚至乎你应该本身有个权益，你应该争取嘅。 咁啊，同埋唔应该同佢斗闹，或者唔使即刻咁大咁过激嘅。咁所以你有某程度呢样嘢天生嘅，咁两条友都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如果警察多啲呢类咁嘅警察咧，但系而警察方面又成日都诬告滥暴，砌生猪肉。咁其实仲危险嘅，即系长久将会，因为嗱，你谂下，如果个警察好似琴日嗰个，我唔记得咗姓咩啦，嗰个帮板定系沙展后生嘅，咁如果个都好似佢咁，但系上头咧又一样系滥暴滥告，即系都唔使审，表面证供都唔符合，就已经可以 charge 佢暴动罪咁样呢啲，我都系仲危险啲添嘅。咁所以咧谂深一层咧，即系继续你做你嘅癫狗。继续影响你自己的形象，咁我觉得喺国际上嘅声誉咧，甚至乎喺香港人对警察嗰个防范咧，都会安全少少咯。作为市民，即系如果啲市民以为个差人都好似琴日嗰个禁钉话咁样，就真系好危险啦。老实讲，阿 Sandra 咩意思？我想知。 Patrick, good evening. Sandra Chan 大公报记者有可能是二五仔 Charles Neville, message retracted, 抄518知道拉咗党报梗系快放啦，如果系苹果唔玩个48 Charles Neville 要有出版过记报道或影片 link 就可以申请记协的记者证，仲要系记协会员。 Okay. 网上有传被捕女士在差馆要由女警全身搜身，但系前面系反光玻璃，背后有人在镜后观赏，原来是要搜身前面有镜要拒绝。 OK.咁扑街，我见到有一条片都几扑街嘅，好彩冇人封存嘅，就系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有一晚咧，就喺湾仔警总咁跑匀成晚嘅，周街拉人，拉人拉到天光，就喺修顿球场度生擒40个嗰次，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咁净系登记都登记到天光晒咧，咁啊围住嗰班示威者咧，又坐喺地下头摊头咁样。咁其中咧有个嗰啲竹星妹咧，靓女嚟嘅，咁啊衣着超级性感嘅。咁咧我见到有条片咧就嚟自差馆里面 control 直播，即系个 live 嚟嘅，即系话现场警察动一部 cam 喺度影住嗰班预备被查身份证嗰班示威者，咁坐晒喺地下。咁其中一个靓女咧就着嗰件嗰啲bra top 同吊带咁啊，即系总之好小布嘅。咁啊，身材又好劲下嘅，咁咧就你动咗支 cam 喺度冇防备噶嘛，唔系揸住个 cam， 咁咧嗰班警察咧就喺个 mon 隔篱平头品足咁样，但系啲对白都几好笑嘅，老实讲，即系我觉得大家都无谓post 呢条片出嚟啦，咁我有一个好秘密嘅渠道揾到呢条片，咁我亦都唔会同大家分享嘅，咁我觉得嗰啲差人咧坐喺冷气房嗰度。睇 control 嗰啲人都幾好笑嘅啲對白，即係佢哋好離地嘅，即係佢哋喺度評論緊咧。啊，究竟佢嗰個時裝係咩時裝嚟嘅咧？係咪泳衣嚟嘅咧？咁樣兩馬佬喺度談論緊人哋嗰陣，啊泳衣冇咁小布喎，佢唔係泳衣有啲都咁小布，咁兩條喺度講埋啲塔倫天奴式嘅對白咁樣，我覺得反而啲對白幾好笑。总之扑街啦，差人，即系其实佢已经当咗示威者系仇人啦，即系全佢认为众人皆醉，净系得政府同埋警察嘅人系醒嘅，佢觉得出边啲人全部都系精神病嘅，即系点会有人被洗脑到咁样嘅咧？我都系觉得叹为观止啊，简直系。哇，头先阿 Cha Annabelle 话攞记者证要咁复杂。咁点解有咁多记者，包括啤梨漫步都可以做到记者呢？会唔会有内情呢？真係唔知道。 你苗元探长好，抄518岩岩个记者会话拉佢係因为佢有10-18厘米嘅镭射枪。 咁点呢？即係成为攻击眼球嘅武器係咪諗住係。 Caris Y 熊妈，我听到现场有 D 记者话自己系网记，是否记者证系有分别或可以走法律啦？系咪网记个牌而攞 D 噶？ 其实会唔会系你自己出个网台或者网记都得咧？我估咁样似啲， 最好笑，琴日我睇到一条片咧，就有个福建帮个福建佬咧，揸住唔知索狗定藤条咧，即系个圈嘅，唔知定系网球拍乱晒咁样，唔知咩嚟嘅咧嗰个，即系乡下人先知啲法器啊，可能即系嗰啲索狗带啦，唔知边度搬翻嚟嘅，可能系乡下带埋嚟香港咁样唔定，咁咧就追打个记者，个记者就话：，哎，我记者嚟嘅，记者嚟嘅，跟住佢话诶咩记者啊？咁佢话我网台记者嚟嘅。咩网台啊？系咪苹果啊？佢唔系啊，网机。跟住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系苹果得啦，咁样走咗去。我觉得，我觉得都几好笑啊！啲福建人都几大乡里嘅，真系。即系其实佢哋好单纯嘅，即系又系听埋嗰啲咁嘅党报啊，啲乡里啊，即系有份攞好多着数嗰啲侨领啊，咁样点佢出去打嘅啫，真系惨啊！人又唔够人多。被人打到一坡一碌，佢点对得住佢哋嘅先烈呢？佢哋先烈喺华丰大厦好勇猛㗎嘛。咁我諗佢俾自己阿公啊阿爷啊咁耻笑啦，返到去肯定一路捉着走一路耻笑佢啦。因为佢估呢佢哋唔会还拖，因为上次佢哋有睇电视呢历在目呢，即係觉得自己身为一个恶霸有警方包庇呢，就点打都得嘅，即系唔使好武功都得嘅，諗住。点知琴晚嗰班又已经进化咗啦嘛，因为发生过嗰件事，佢哋又点会企喺度俾你打，老实讲。 佛山call我睇 BBC Business， 汇丰 CEO 李志 是因为举咗晚州同伊朗的交易俾美国，所以受大陆压力，只好交个人出去，同4000亿无关。 哦 okay、 段大 J 都有去做记者网民问佢系咪记者，佢答佢系只系用网媒身份，冇得做采访。Black 陈依家深水埗街坊黏住不受降低维警署，安置47 Hello 探长，胖胖大家好 ，Ricky John Hello， 超518话怀疑佢有机会系未来有可能做攻击警察。武器二代美女经多轮示威行动，香港已呈现官警相黑利益关系，香港就是这样结勾。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hello 探长。 喂 hello， 阿塔你话不锈钢系咩嚟噶？不锈钢好多嘢噶，可以。依家深水埗街坊拎住不锈钢兜，哦 ，OK， 我以为你兜住个差馆添。个兜好有用噶，要嚟，因为我嗰日我都叹为观止啦。我嗰日见到黄大仙咧，真系我第一次见呢只不锈钢兜咧个妙用啊！啱啱可以吸住个烟雾弹啦，咁同埋咧未有一吸嘅时候咧，就可以哼，即系两个不锈钢兜一齐哼嘅时候咧，有呢个鼓励士气嘅作用啦。咁呢啲可以话民间智慧一物二用啦。咁但系嗰日黄大仙非常之精彩，除咗见到呢个兜嘅妙用之外呢，咁就水人射地啦。琴日我喺大学，前日我喺大学站，即係港大嗰个地铁站嗰度，亦都见到一个学生女呢，就唔知喺嗰啲系咪山货铺啊啲叫做，即係买咗搭咁样要嚟派俾人用呢，真係好快啊！一睇电视，即係今时今日嗰个传媒爆炸、资讯爆炸嘅年代咧，即系一见到实用咧，就即系即刻大家都识得用噶啦。咁但系最惨，警察都会进化咯，可能迟啲用真弹啊，或者即系一啲更加高杀伤力嘅武器去对付。因为其实警察都有压力咧，就系万一解放军嚟到咧，佢哋好冇面啊咁样，因为冇理由咁衰上联合军演咁样噶嘛。咁所以警察咧只会越来越狠咯。咁所以今日出嚟抗争后生呢，或者用武嗰班呢，即係最紧要你哋知道係自愿，又或者有危险，又或者可能俾人拉坐纪录，又或者会甚至乎冇命嘅。即係我觉得如果大家都知道有咁嘅效果之后呢，即係我觉得条命有自己嘅，咁我亦都唔会因为佢咁样而令到我哋可能要军管，我都觉得係值得嘅。咁我自己做唔到嘅，佢做咗呢样嘢，即係未必一定啱，未必一定係一定有用，但係似乎我係冇路走之后先行呢条路咁解啫。唔知大家喺呢方面有冇分歧呢？有，即係譬如有人觉得啊赵善轩有 point 嘅，可以大家讨论下呢个问题。知唔知喺边啊？ 抄518话怀疑佢有机会系未来有可能做攻击警察嘅武器。 咁系咪未来报告咧？呢啲等于咁，其实任何嘢都得噶。喂，真系唔通？如果迟啲啲僆仔有廿条嗰啲鱼肉肠咧，即系红色嗰啲即食嗰啲鱼肉肠咧，你都可以当系攻击性武器。总之有条状嘢都唔得。监仔可唔可以帮我攞朱古力啊？哦，咁我自己攞，顺便斟水先。喂，大家踊跃发表下你嘅睇法啊，对于一啲武力。咁今日个主题叫拜年式示威咧，即系我觉得有啲嗰啲 feel 系咪真系？咁仲有另外一个 subtitle 咧，就系、是、不如检讨下勇武之后有到咩有啲咩进步咧？喺即系示威者个方面。咁等等先啊，一分钟。 唔会买啲差佬放晒烟花又剩， 系啊，即系 咁你搞到啲人难免佢哋都要玩埋火，我就谂到，即系我觉得系咁。 系。你都肚饿添，唔知点解开麦就好快肚饿。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Hello 探长，抄518，琴晚嗰帮摆明系有晒心理准备打你班黑底，人数又少又老又唔够浪。Alex 唱，寻日睇东方有条片，又系喺差佬面前话记者，之后啲差佬就发晒癫晒，话佢系假记者又凶佢。港盘真系冇乜桥，斩人无差佬理。政府官龙门荣富丰解放军如果出动，第一时间是解散警队。大陆最怕调转枪头 ，Trustable 机构自己都可以发记者证，只系差佬未必承认，要赶你走系。可以寄，另外冇记者证要影都得寄。差佬赶时要行开咯。大 J 近来都有在前线做直播，头盔印住 YouTuber，Informator 嘅重 注意，其实有几多记者证系坚，有无些事列印贴张相上去。反正那些垃圾警员又有多少系真？可能好多系解放军混入。Ifly 大陆用早排地铁系统测试的撞车意外图片，图文并未话系香港示威者恶意破坏。大陆人依家好受香港人。Kelvin Mark 118有东区游行，很担心 Lecter 第时系。买一碟蒸餸兜到告暴动，抄518。琴日出咗去黄大仙，见到佢哋封路，我就走咗。雷克好彩，手持20厘米芒果搭地踢，无被拍球，见到心理形状嘅面孔。Louis Ping Hui ask for a very male daughter penis. So stay out of police wing Fu Feng. 休下，再有，再有，再有，长玩长有。最滋扰大陆，一夜俾人冚晒就冇嘢好玩。 嗱，我都非常之赞成嘅呢个，因为呢个抗争系好长期嘅。因为而家大陆点解去？咁耐都冇乜反应呢，因为自己都头痕，同埋共产党里面呢，佢哋权力同埋钱呢就係佢哋嘅核心嚟嘅。上面嗰个唔稳定程度呢係甚于香港超过十倍嘅。即係你叫国民贵呢啲呢，喺海外借香港想操纵返上面，即係想影响下上面呢，即係好明显㗎啦。咁呢所以即系，但我觉得要长期抗争呢个心理准备咧，就我觉得而家大家都应该要有嘅。原因就系、是、因为以前成日嗰啲中意勇武嗰啲人咧，嗱我唔系话佢错啊，因为我相信人人个基因都唔同，即系有啲人唔勇武咗咧，你真系发泄唔到或者平衡唔到自己嘅心态，因为你下下见到一啲咁扭曲嘅嘢咧。你会忍唔到，会生病啦，会即系会做出一啲情绪上控制唔到嘅嘢啦，或甚至上影响家人啦，甚至影响工作啦咁样。咁所以对某啲人嚟讲，勇武或者冲去前面挑战个极权，系一种态度嚟嘅。咁我都尊重呢啲佢哋嘅行为，只要佢自己负责翻，就唔好即系。影响到其他人，尽量啦，好难影响到㗎啦。咁我觉得即係都係我尊重佢係嗰种人嚟嘅。 咁成个社会咩人都有噶嘛，咁有啲特别怕死，有特别怕痛，有啲包袱好大，咁甚至乎调翻转，可能如果你个性格好冲动，同埋你冇乜包袱嘅时候，咁就一定会有咁嘅事发生噶啦。因为那个暴力嘅升温咧，即系提升咧，就同个社会嘅变化或者同政府嘅取态咧，有直接嘅关系啊。即系佢越赖皮，佢越离谱，越讲得大话多，越将你人人睇到嘅嘢，佢当睇唔到，兼夹扭曲咗个事件。嗱，例如有好多假消息啦，你见到啲蓝丝咧，我而家即系睬都费事睬佢啦，即系根本就丧心病狂嘅。即系至到而家都仲系觉得警察系有难言之隐啊，服务市民啊，你仲恩将仇报打佢啊！即系呢啲人咧，我觉得我计都费事同佢倾啊！真系咁唔知点解而家可能个五毛嗰个门槛高咗啦。平时咧过咗200咧就已经有人入嚟噶啦。咁啊今日202都未有人入嚟，咁啊仲好啦，静啲。可能而家500先开始有人入嚟啦。咁啊，各样嘢加埋咧，我觉得中共佢真系未必有能力处理到香港。佢一处理咧，我觉得得一个理由嘅啫，就系佢揽住死，攞香港做人质都唔定第时。咁所以大家一个最坏最坏嘅打算啦，因为大家都惯咗呢两年呢四年里面咧，即系一日比一日荒谬，发生嘅一日比一日离谱嘅时候都唔争在啦。即系觉得火凤凰啦，第时即系假若。支爆咗，可能生理上、经济上，大家一齐揽住死，但起码心理上咧都有解脱啦，系咪？讲得灰啲，咁啊，如果第时冇咁差嘅时候咧，会开心啲，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期望管理嚟嘅，好消极嘅。喂，雷克咁劲啊！你真系识听我讲，听足晒我讲咁多嘢啊，好嘢啊！嗱，呢位朋友咧，佢系嚟自台湾嘅，都唔系好多年嘅，但系竟然听得到九吹廿四。 佢有嚟上过做节目噶 嘛？系，但系佢斋听就同我倾偈唔同噶嘛。哎呀 ！AW 探长食甜嘢， 其实我食嘅甜嘢咧系冇糖嘅，佢一啲代糖嘅朱古力嚟嘅，而个朱古力嗰个含量都好高嘅，咁所以咧适合生酮人士进食啊。深水埗已经放咗啦， 捧捧放火就真系唔支持了，但被人打还拖天经地义，唔通被黑社会斩仲要问佢只手累唔累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点睇警察内部流出 ？Win 富峰咩都可以输，人格唔可以输，封锁你问 Hello 老探，小弟迟到 ，very sorry， 超518，琴日好似进发咗疑似刑事去 ，D 黑脚度 ，Samson I， 今朝同事仲系大大声话班细路收钱，忍唔口话佢两句，冇良知同扮有脑真系搞唔掂，黄泉路上海探长。好四 Tim 琴日系做多咗同721一样，只要做多咗就会减敏仪。雷派开探长，我的朋友开始不喜欢示威者阻住人翻工地铁一事，放火警署打烂玻璃窗，有警察换衫扮成示威者，我也同他们争论。好四 Tim 当然纪律部队都控制唔到自己，一你年轻人控制唔到都算正常。小声碰我见到啲前线少男少女眼神非常坚定去勇武，我只觉截肢心痛切难眠。AW 而家差佬乱咁拉人，好愤怒。示威来居民区几好，街坊都会出来衬同保护年青人。永富峰香港人打生打死就是为咗捉街共产党。莫克奥伯，我是巴黎旅行，成条市中心火车线封晒，要运路行，我都无屌鸡黄背心左鸠住地球转，抄518 SSP 开咗火，雷克梗系要听啦。Channel Ten 深水埗又放催泪弹 ，Ultraman 数96心机又放题。 唉，我觉得。即系我估计啊，我觉得嗰班人嗰个底线咧，应该差唔多去到临界点，即系唔会再更加暴力嘅。因为我有信心咧，嗰班牛精嘅都系，即系我其实我心里面觉得啊，放火掟汽油弹嗰啲根本，你唔好话割席啊，我觉得鬼啊仲系存在嘅。因为通常包斗陷嗰啲，你真系估唔到佢嘅，即系你试下，即系嗱，唔好大家都系为一个疑犯咧， 就不割席咁成，不割席得嚟，你哋都要提防有啲真係混入咗做一啲正常嘅前線嘅所謂勇士，所謂嗰啲咩啊義士唔會做嘅嘢，而家做咗啦。即係我覺得汽油彈咧，根本就係香港人嘅底線嚟。我覺得一般嘅義士係唔會放汽油彈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值得留意嘅。咁所以，即係呢度又唔會有後生仔聽我 live 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慢慢玩啦，寧願拖長啲啦。真係不受傷不被捕啦。佢一嚟你咪走，一嚟咪走，你已經可以撚化到佢好攰噶啦。即係佢已經冇你扶，因為你其實佢哋都後生仔嚟嘅。有人話得啱啊，但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哋 train 咗廿幾個禮拜嘅，仲要人工都幾高嘅，仲要你要發誓嘅，你嘅誓言裡面即係大把你都符合唔到你嘅誓言啦，係咪？即係唔會即係有幾個好有 point 嘅，就係唔會陷害人啊或者嗰啲啦，我唔記得咗 exact wording。咁我覺得不妨咧，大家背熟嗰啲警例咧，即係現場一齊集體喝佢咧，我覺得有少少驅魔嘅作用啊。好過咧，你下下同佢玩到咁盡，次次都俾人拉幾十人，即係覺得係太唔值得啊！即係覺得我戥佢哋肉赤啊！假若你屋企嘥好多好多資源喺你身上，希望你讀完書幫屋企脫貧嘅咁樣，我但係你喺最黃金嘅時間就坐16咁樣或者8，咁你屋企人點諗咧？佢好支持你啊，雖然。咁会产生更加多家庭嘅问题咯，同埋佢弹啲汽油弹嚟咧，唔系佢弹啲催泪弹嚟咧，我觉得你有嘢就笠住佢，就唔好真系研究啦，研究俾人拉噶啦，真系阴公啊！睇住嗰度有，同埋往往你喺前面嘅时候，你做任何嘢，你都眼都系向前面，唔好周围望或者望翻后面，因为我见亲俾人拉嗰啲都系。即係嗰度其實係兩秒之間嘅事，你另歪面兩秒望住第一兩秒佢就嚟到㗎啦。因為佢哋啲體能都非常之唔錯嘅操緊。所以玩得聰明啲啦。同埋唔好主動挑釁佢啦。 丙荣吹又放吹了，黄泉路上琴日我在天水围战线，我哋成班街坊上晒轻铁站守住，条路鬼有大把石仔物资作支援，笑到碌地嘅表情。Man， 我谂下一步都要罢交税。Gregory 金刚班畜生又放枪打示威人士，收518型猪都仲可能记。阿肥又发催泪弹，收518 SSP D 黑脚真系唔好叫 SSP 寄外卖。永富峰9月美国众议院讨论香港人权法案，收518唔知回家。咩俾佢哋叹？黄泉路上班黑警而家开枪当食生菜啦！七婆，大家唔好成日落单先有得长期玩啊！趁地主咪玩啦！依家你识乜都冇用，佢哋依家系乱咁拉人。 咁所以系咯，即系玩法应该要改变啊！咁同埋，其实好多嘢可以做嘅，譬如你喺差馆附近做个茶餐厅嘅 part time 送外卖，你都可以好多嘢玩啦，即系。你同佢过意唔去，有好多嘢可以玩㗎，真係。即係唔使淨係咁牛精㗎嘛。不过有啲人要牛精㗎，真係讲唔到㗎，真 係。AW 昨天黄大仙被拉的六女三男四路不是前线，几个都冇着黑衫。大力水手789真係唔好急，要慢慢玩。大陆最起码会引到明年台湾总统大选。黄泉路上之前射催泪弹都係45度角向天，而家係平射苗头开枪。 咁啊，仲有系大家要注意啦，即系嗰个老人问题都非常之严重噶，即系关于投票啦 ，check 自己嗰、那个选民登记资格啦，同埋唔好离开香港啦，一票都不能少啦，即系起码如果佢又走去 DQ 先至算啦，因为上次 DQ 佢见到冇乜人出嚟，但系今次佢都唔敢掉以轻心，我相信今次可能会出猫啦，即系喺票站，咁啊，大家有机会嘅话就喺票站监票申请多啲，又或者围一围个票站咁样，令到佢哋啲出入都尽量透明咁样。咁啊，唯有系做到呢啲啦，即系呢个都非常有效噶，因为你 如果多人入到议会或者区议会的时候，某程度你又跟他对，即是跟他过意不去的嘛，等于。咁同埋佢要偷香港钱嗰个决心亦都好大嘅，咁我觉得喺呢个层面角力啦，因为警察佢射好多催泪弹，佢好多加班，佢仲大把资源可以 support 到佢，甚至乎有啲黑社会甚至乎啲社团捐钱俾佢，就已经买起佢哋尊严噶啦。咁所以你单即系净系搞警察唔系全面咯，我觉得，因为其他部门。即系譬如唔交税，我以前都好多考虑嘅，但系我都考虑紧，就算唔交，即系就算我交税，我都系要玩几镬，令到佢崩溃，令到好大嘅 workload 嘅不合作运动咯，同埋唔攞身份证咯，谂住唔攞住咯。 Lamech 旺深水埗狗屋又对峙紧，趁地主和你非吹和风，知唔知会害死前线班兄弟？前后 at gmail.com 67953786探长好，我哋废老有原因无去到前线，但可尽量到场接走仔女。Alex 长寻日区区开花，但真系差佬出嚟戒备又真系唔多，系咪真系冇咁多装备定无人出嚟 ？Wing 富丰万亿填海就系俾啲贪官同大陆 cap 水。 嗯。其实嗰、那个咩左交累死前线系咩事咧？我睇到一半，睇冇睇到。你问话俾我知啊？嗰、那个咩识咩啊？嗰、那个人话左交，系嗰、那个叫咩识咩啊？你听讲到讲得出嘅，唔系陈识之。有冇人讲呢单嘢俾我听啊？因为我见到我啲朋友咧，又系写晒大字报话，唔知嗰个咩色咩何色型系嘛？就累死俾累咗40个，俾人拉咗。有冇人有咁嘅本事咧？究竟阿神野猫讲嘅嗱，就系陈地主话呢单嘢啦，系咪？ 趁地主和你非吹和风，知唔知会害死前线班兄弟？ 点样害死咧？我唔明白。其实啊 ，Alex 咧，你讲呢样嘢，其实警察日日都系咁做咧，佢系唔够人嘅，所以佢要用好多武力咯，同埋又要烧晒、毁灭晒证据啊！嗱，因为嗰啲催泪弹过期咧。即系唔系话你烧晒旧货好接见啊？原因就系咧，如果有审计处嘅人都仲系显灵嘅话咧，你应该查下佢咧新入嗰啲货，嗰啲货去咗边啊？原因就系佢今时今日都要用啲过期嘅咧，可能佢攞咗钱，但系入咗新货系冇货冇新嘅货，但系攞咗啲钱，有人偷咗钱嘅，我好肯定系咁样添啊！所以真係要大量嘅資訊啦，亦都有好多有關人士嘅做好多資料搜集同埋證據啦。因為而家我相信大家匿名咁樣做嘢，佢係冇理符嘅。但只不過佢最尾有冇人要孭鑊咧？你沒即係你令到佢好多核突肉酸偷錢嘅暴露咗，咁究竟又制唔制裁到佢咧？咁呢個都冇人會知啊！大家都係暢談噶啦，我相信呢方面。 趁地主头先深水埗都有黑社会，不过佢人少就走咗，靠518交税各方面可以点玩法？每炮我也是同朋友说，警察换衫办示威者都是有可以的，我也给朋友看警察换衫的相片，他们没有出声。趁地主30000个黑警，你除翻10区。每炮我也同意他们用游击方法，要卡又放 gas。趁地主可惜仍叫人坐低，趁地主系拉咗76个 M1 76个 又出， 我去叫人坐低，咁所以就任拉。是不是什么意思啊？哇，挺恐怖的都。即是他叫人坐低。咁一坐低啲差人咪就乜拉囉。嗱呢样嘢呢。 呢个系旧式佢哋教嗰时嗰种社运玩法。 唔系我过几月前都咁样讲过嘅。即系6月10号嗰晚嗰集。我话呢即系我就话讲合法嘅游行嘅时候。咁呢合法嘅时候因为你申请咗不反对通知书呢啲差人咪 诸多阻挠嘅，又话要俾啲车过又剩嘅。咁总之佢唔俾你行，你又坐低，即系可能咧，即系我讲嗰个系 work 嘅，因为你合法噶嘛。咁但系佢唔系戆居到人哋已经 announce 咗或者扯咗旗之后话你呢个系非法集结嘅时候，你仲坐低嘅话咧，咁啊濑嘢啦。我相信佢又唔系应该专登扇嗰啲人嘅，但系。我觉得左交最唔好嘅话咧，左交都唔系我会争嘅。咁我最唔好一个行为就系成日扮社运专家，我觉得最争。即系你先抗争过人哋未抗争过，咁你就系专家嘅话，即系呢样嘢，譬如你做斗木嘅，咁我认同嘅话，你都未揼个鱼尾笋，你啲新仔唔系我教你，边度识揼啫？喂，但系今时今日嘅抗争，个警察个武力同埋佢哋而家嗰个政府。日日都变紧嘅，佢几时要拉你，用咩 charge 你，随时都变紧嘅。咁你点可以用翻你以前嗰套嚟处理一啲同警方对峙嘅？ 喂，佢哋仲要你入门要读下嗰啲咩抗争？ 马丁路德金啊， 啊 金地攞盐水啊，咁样嗰啲啊？ 要读晒噶，如果唔系你唔可以上街噶。 唉，好卵烦啊！何色型系边个嚟噶？男定女嚟噶？应该系女啦。 婆乸。 婆乸。咁佢自己有冇俾人拉咧？唔知道。 冇啊！ 我屌，真系扑街，拉76个啊！屌真系好离谱。 即系系咪由六月开始啊？ 唔系啊，好似系最近啊。 M1 SSP 又吹雷弹放题 CLS 黄泉路上，我老豆原本系深蓝，经过呢几日见到班黑警做得咁过分，连街坊都又打又拉，开始屌鸠班黑警。我觉得蓝丝会慢慢睇到班黑警所作所为。QY Fiona Chow 探长你好，完全唔赞成勇武，但见到扑湿啲黑社会人又好痛快，好矛盾。两 circle 不换身份证要罚5000。陈地主天水围星援个少女被除裤何色型叫人坐低，陈地主之后 吓点、啊、样叫人除裤？唔系咩个星援个随裤少女叫人坐低，咁但我想知道坐低嘅时候，警方有冇话呢个系非法集结咧？如果有啊，真系应该叫人走噶，或者叫人冲啦，即系空走啲差佬，即系好过坐喺度咯，坐喺度真系任拉噶，真系。 陈地主之后，黑警一冲过来就拉咗76人。Wong Vincent 大概系何色型叫人去天水围警署，叫人唔好暴力，但班狗出嚟，佢好似冇叫人走，一网成痴。黄泉路上天水围个女权左交，阻住我哋班街坊救人。陈地主天水围系无不反对通知书。 嗯，系咯。 但应该唔系佢吹鸡噶，系嘛？ 系佢吹鸡喎，而家话，而家话佢吹鸡喎，声援嗰个。 但系好正常，如果街坊知道咗佢喺嗰个差馆都会去，只不过佢比较出名，又做咗呢、這个。 唔系佢叫人坐低咯，错就系。 唉， 其实嗱，我好耐之前咧， 嗰啲总之其实咧，我觉得唔好理嗰啲有少少所谓名气嘅人做。 唔系，我觉得系真系讲你个人交成点噶啦。譬如有一次。六四嚟嘅，成班我第一次咪北角差馆咪 嗰时唔系六四， 系六四，跟住行翻去嗰边嘅，即系由维园行翻去嗰啊，唔系六四，另外一次喺中环嘅， 反高铁嗰啲年代 系啦，咁咧我记得陶君衡咧就几均真嘅，因为佢过咗个集会时候就爆咗，即系讲紧都成几多年前啦，都六七年前啦。八年前啦，咁就喺德輔道中環電車路嘅，咁當時咧已經俾差人圍住曬，隨時拉得嘅，嗰陣時就冇咁離譜嘅。咁我記得阿陶君衡都係左膠之王啦，係咪？咁佢都嗌咪咧，佢話而家警察咧就已經好有可能，又或者好合理地咧就將我哋拘捕嘅。如果你擔心拘捕嘅後果咧，請你而家即刻走。如果你知道後果你都唔走咧，就同我哋一齊俾人拉咁樣。即系起码有咁嘅 announcement 同埋咁嘅常识去处理到嗰个情况，咁咧，我觉得即系虽然左交，我觉得佢都令到好多人唔会无辜地俾人拉咗咯。咁如果何色型咧，照阿陈地主讲嘅系属实嘅话咧，咁我觉得真系扑街。而佢自己有冇俾人拉到咧，就真系唔知道。 我认同探长。 个钟头前都有出过声明 噶。 边个啊？ 我识嘅。我可以搵翻佢个 Facebook 睇翻。 O、okay. K。因为有啲人系咁传，系咁传，就最中意有呢啲 fake news， 就系话你班左交喺度扮大台。 哦，系系。 所以自己小心提防 下。同埋咧，我觉得咧，即系。 即、 就、 系、 是、 你睁开左交还睁啦，你一件事。 唔系，我觉得大家唔好咩都信连登啊。即系我都系嗰句啊，连登其实好鬼嘅，本身呢个地方，即系我又系唔好误解我话连登仔嗰啲好信连登嗰啲系鬼，我讲系连登本身系鬼，即系借个 platform 出嚟咩都唔做，就今日咁嘅成果啦。咁但系假若佢一日做嘢咧，即系而家我怀疑已经做紧嘢噶啦。咁咧有啲譬如有啲言论或者有啲长期喺度留意紧，甚至乎。我观察到有啲网台嘅 KOL 就有好多打手喺度，即系不停咁样嗰、那个节目完咗之后咧，就不停哇咁样讲得啱啊，咁样讲得好啊，不停咁样有呢啲咁嘅打手，仲系 regular 咁样啊。咁我同某啲人已经发现咗呢个情况。咁喂，你所谓 KOL 都识得咁样，鬼识唔识得咁咧？你觉得？咁所以咧，大家应该留意嘅，同埋尤其是咧，不停咁样攻击翻啲左交嘅行为咧。大家都系信咗连登嘅啫，你又冇即系冇 flat check 啦。你 flat check 包括系睇下人哋嗰、那个人嘅 Facebook 有冇咁样，即系有冇咩嘅答辩啊，或者真真正正知道揾个方法知道究竟拉咗嗰啲人系啲系咪坐喺度，即系或者你系咪睇电视睇住成个情况俾人拉，你先至传呢个信息咧？咁样，我觉得呢样非常小心咯。因为而家开始咧有阵2014嘅锤啊，又系拆大台，杀咗交咁样，不停咁样喺度内斗啊，已经开始，唔系不停啊，系开始跟内斗啦。内斗咧就系嚟嚟去都系嗰个套路啊，都系崇尚勇武，而喺度蔑视咗。和李飞嗰个论述同埋嗰班人，尤其是针对人嘅，咁所以我觉得真係要非常小心囉。 影相 影相又唔俾影咁嗰啲呢。咁所以係呢、這个我觉得嗰班人又返嚟㗎啦。咁但嗰班人今次返嚟好似好合理，好似有公信力咁样，原因就係高登吹鸡囉。唔係高登连登。咁 佢哋今次做大台 呀，自己做咗大台囉，其实係。 我认同探长，黑衫有鬼。因昨天在 WhatsApp 内有人 post 一段声音出来，说黑衫在地铁想打人，令到啲市民好惊。啲黑衣人似分化中。之后昨晚在 Facebook 睇到黑警换上黑色衫，终于知道真有鬼留人生他辱骂我、打我、击败我、掠夺我。若人怀有善心，远行得止息。四他辱骂我、打我、击败我、掠夺我。若人不怀善心，远行自然止息。典故五在这世上，恨绝不能止恨，唯有慈爱方。方能止恨，这是永恒的真理。典故 Gregory 其实瘫痪机场应该最实用。机组人员罢工，九警不敢去机场放枪。七婆叫人坐底一定是安九啦。趁地主依家好多时黑衫可能是黑警。Alex Chung 黑警都惯咗偷保证金，亏空呢啲装备钱又真系唔出奇。抄518，琴日天水围拉咗76个。趁地主今日6点不觉96有人影到一班黑警换黑衫。阮富峰去台湾、德国旅行散下心。黄泉路上我个人觉得兄弟爬山各有各做，你可以用把口说服班黑警，我哋街坊用我哋自己嘅方法去救人。 嗯，系咯，咁所以如果发现有呢啲，即系我觉得咁样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咧，都大部分都啱嘅咁讲法。但问题有啲瑕疵咧，就系、是、你嗰啲系咪兄弟你唔知噶嘛，同埋嗰个兄弟。即系唔系兄弟，佢爬山去做咩咧？可能爬上你头上面碌嚿石落嚟都得噶嘛。咁所以你觉得好义愤咁样，或者好团结咁样，盲目咁团结，但系唔代表鬼系唔存在咯。 大力水手789现在摆明是滥暴滥告，仲坐错喺度被佢拉。Warm Vincent 何色仍仲有拍片放上 Facebook， 所以话佢社运当做 show， 趁地主佢自己走咗冇俾人拉。黄泉路上防备一出，佢个人都唔知闪捻入去边啦。 咁捻醒 目。是围墙连登好多人大风向，特别夜晚2-3点打后 ，QY Fiona Chow Facebook 有条片成班黑警响警车旁除制服换黑衫， 哇咁都影到啊！ 开播。Warm Vincent 咁何色仍都要保护示威者。 富丰勇武情绪化 ，Zhao are you？ 艾俊邦气探长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有人 fact check 咗，8月15日周街有人放火，因为鬼节，哈哈哈哈。永富丰警察放炮仗，马奎伟同意探长话连灯有鬼，我刚在里面发现有人开 post 叫人唔好退，加强士气，冲前打七速龙，睇睇个 post 的楼主只系一个月前出过一个交 post， 叶海怡正在连灯帮忙应对。 系。越来越多啦，将会，因为佢最怕你团结噶嘛，即系正如冇黄毓民之前，唔系即系黄毓民未分裂呢、这个社民联之前系好团结噶，大家都系一条气噶，即系呢啲桥唔怕旧啊，真系。你问翻后生仔边个系黄毓民翻咗唔知啊，但系佢精神犹在啊，真系最惨就系。 How are you？ 哎，拉我喺广州的边啲人个个都话打暴徒，唔会觉得有和李飞嘅存在的个就系拗爷想要嘅效果。How are you？ 哎，拉焦点全部系响放火打人度。 系啊，嗱，嚟自广州嘅朋友最了解共产党啦，即系你我见到啊，你点样读啊？即系直头唔知呢啲点样发音啊！真系。 How are you？ 哎，拉。 读完我唔知点读，咁不如你打个中文名俾我啦。咁咧嗱，即系我见到你好了解上面嗰个情况啦，亦都同我听闻嘅好接近啦。咁但系我见到有个睇一条片咧，见到有个大陆游客咧喺呢个台湾国民党造势大会嗰度同啲人讲咧，你支持宋楚瑜啊？唔系支持嗰、那个国民党个候选人系边个？唔记得咗，暂时。咁咧，佢话你千祈唔好啊！你睇下香港啊，香港就系咁样玩完噶啦。如果你真系俾国民党赢咗咧，你又变成将来香港啦咁样。即系我唔排除佢有绿营嘅朋友接待佢，或者佢相对系接近绿营。但系嗰位大陆嘅朋友真系好老实，佢领过晒啲嘢，佢知道共产党点样衰法嘅时候，佢真系忠告翻当地嘅台湾人唔好咁天真，系韩国瑜啊，唔好咁天真。但系都嗰啲人就未至于闹佢嘅，但系搵个国旗咁揈走佢咯，真系几阴功啊！真系唔知呢度有冇台湾嘅朋友听紧啊！即系呢条片我值得嚟研究一下咯，因为人哋第一身喺大陆嚟旅行嘅，佢点解嘥咁多时间？惊你打，即系唔惊俾人打咁样叫你，即系睇怕啊！喂，你真系一投咗共之后，你翻唔到转头噶咁样。所以我觉得呢啲人就真系极少啊！最恐怖就系连出咗埠。嗰啲大陸人咧都係咁黐線嘅，即係都係唔想人哋好喎，即係自己都知道自己衰啦，係咪一個國家咁樣搞到 ？A.W. 上星期六將軍澳遊行，有個影大頭相被制止的疑似大陸內的學生，也沒有著黑衫。How are you？ 哎，佢揾 Jerry， 永富豐韓國瑜，雷克韓國瑜 ，Alex 長，其實今時今日黑警做咩都好易俾人影到，都唔同以前咁，只不過啲片慢慢咁放出嚟。Carrots Y 熊猫话开明广州派交个朋友先，拍手欢迎。 系啊，欢迎你啊，阿 Jerry。喂，咁同埋好多时我觉得而家话唔准影相咧，我觉得如果从阴谋论嘅角度咧，会唔会系嗰啲警察混入咗黑衫之后，俾人影到仲大镬过所谓嘅疑似俾人影到咧？会唔会系嗰啲人最紧张，系咁不停咁嗌呼吁啲人唔好影相咧？即系老实讲，最可惜呢度就冇乜前线嘅人，即系不如自己谂谂啦。即系如果要搜证咧，我使乜专登揾个人嚟影啫？跑又唔够人跑，嗰啲记者又企到好前，立场啊、闹啊嗰啲，咁你又俾佢影嘅，兜兜面嘅，咁即系其实如果我系警察，我会唔会嘥自己资源咧？搵啲老弱残兵啊，阿伯，因为通常俾人闹嘅都系阿伯、阿师奶啊，买紧餸啊，走去影，即系大家唔觉得系可疑嘅咩？我觉得好可疑添啊！你讲到呢一层咧，就咩人最惊俾人影就系差人啫嘛。咁所以你包到咁冚，啲身材即系其实啲身形系非常好嘅，前面好暴力嗰班，因为 train 紧啊嘛，佢梗系最 fit 啦。咁我又唔排除嗰啲人真系做 gym 嘅，咁越讲啊越恐怖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应该调节下嗰个玩法啦。虽然我就即係冇连登嘅 account， 咁如果有人听到呢，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冷静少少， 谂下究竟俾黑警混入黑衫嘅机会大唔大啦？甚至乎有人讲咗有证据影到佢哋啦，系咪？咁系咪应该需要停一停，行第二样嘢先呢？或者纯粹系引狗出洞，跟住即刻走呢？因为迟早都会好似大陆咁咧，即系佢想你做啲乜咧，佢略施少计就得噶啦。即系我成日举翻我仅有嘅经验啦，因为嗰阵时上海呢、反日嘅情绪好高涨啊，咁啱啊上咗去做嘢，因为我喺嗰个展览中心嗰度咧望落楼下好清楚噶，即系直头望到日本领事馆嘅。我系睇住咧嗰度冇地盘冇剩咧，我记得我坐喺嗰度食紧早餐望落去，无端端咧有架嗰啲工程车咧就放低几板砖喺度嘅，唔系搭高嘅，系摊平喺地下嘅。咁跟住冇几耐咧，就嗰班示威者到啦，就顺手就将啲砖掟去日本领事馆啦。即系其实大陆好多时会做呢啲嘢，咁会唔会佢哋人要人有人啦，要物资有物资啦？啲物资你要辛辛苦苦拆出嚟嗰啲，好明显就系路边嗰啲铁栏啦。咁但系点解有啲铁枝啦，同埋有啲砖头咁唔使掘都有嘅咧？近来大家有冇留意有啲砖真系唔使掘都成板摆喺路边嘅？我琴日去到大窝口差馆，我见到个桥底嗰度啲砖系冻起晒井，即系方井咁样摆喺度任攞嘅，真系。会唔会迟啲每个差馆或者政府部门都有一板砖喺度咧？即系呢啲真系唔敢讲。 A W 上星期六将军澳游行，有个影大头相被制止的。 哦、oh, ，OK， 读咗 ，sorry。 永富峰台湾人想法就系觉得蔡英文唔好。Clark 唱澳门唔少人错系茶记日屌夜屌班抗争者，又话行得正企得正做咩粒口罩乜乜乜三刀屁系咁料，我冇嘢讲。趁地主其实民意好多都系用脑搵命团翻嚟，七婆大家永远用脑分析，小心有鬼。永富峰澳门好多大陆人，趁地主次次都系用脑用命团翻嚟，因为啲狗乱打人乱放弹乱拉人。Clark 唱唱而家示威者最好自己判断去定冲，因为而家到咗白热化时候，多啲思考唔好容易相信其他人。 但系有好难嘅呢样嘢，对佢哋嚟讲， 趁地砖唔系就唔会一区推由市民越来越多来声援。项羽昨天大快人心，班白衣人打人被打到爆晒。 系嗱咁照陈地主咁讲法咧，即系佢而家开始已经讲紧我嗰个标题啦，勇武过后有咩收获咧？个收获咧就系 trigger 到啲街坊都同情嗰啲成日被拉被打嘅人。都一齐企埋喺抗争行列啦，咁呢个系收获之一嘅。咁至于放火嘅收获喺边咧，我就暂时睇唔到嘅，因为放火系可以令到警察当佢生命受到威胁嘅时候咧，因为以前我哋用嘅即系唔系我哋啊，即系示威者用嘅武器咧，都系好 low tech 噶嘛，即系整个盾啊，或者插啲老栏杆出嚟挡住啊，最叻就系雷射笔啦。咁掟埋啲小学鸡嘅胶樽啊，掟把遮过嘅啫。咁但系，正如我最大早讲嘅，就系个临界点咧，对一啲未受过军训、又未做过烂仔、未搏过命、未曾经为揾食而去打交嘅后生仔嘅大学生嚟讲，而你要去放火，其实都唔系太容易做到嘅，或者叫佢搵钢珠嚟射啲差人啊，即係有口有面咁样射落去，唔係射窗门喎、啊、係有啲难度嘅。咁所以我唔排除係已经混入咗一啲真係好勇猛嘅类似雇佣兵嘅角色嘅人入咗嚟勇武囉。咁总之小心啲啦。咁大家仲讲唔讲得出勇武之后有啲咩收获呢？ 韩语虽然我知道不对，但这我看得很爽。How are you? I think 我觉得民意是对面喊交做错嘢，多于是民主派争取翻来。当然勇武派、民主派是有做嘢，但是效果不如对面做错事被记者影到。AW 大陆做的是假示威，是政府后面支持的。在香港的内地大学生会收尿布翻俾公安，趁地主连登一直都有讲唔好玩火。Alex 唱我寻日喺屯门见到 D 工字铁方西喺附近，但我 D 又好似无咩工程。我见起码有二十人先拎得起， 系工字铁放喺路边。 项羽可以继续武勇就是收获， 可以继续勇武就是收获，咁系哲学问题嚟噶。咁万一唔可以咧？ 王 Vincent 放火系拖时间撤退，等速龙推进无咁快。如果有攻击性，就放火烧警察。 唔系咁，但系烧咗之后有冇收获啊？你唔系讲紧收获喎，即系你话收获系速龙推进得冇咁快，系咪？合唔合理咧？咁样你觉得？我觉得放火喺个即系嗱可能再厘定清楚啲啦，即系个 definition 更加清楚啦。譬如你烧路障、烧嗰嚿水马咁样，我觉得呢啲我接受到嘅，因为气势又要啦，同埋挡住视线啦。咁但系我意思系讲紧掟汽油弹嗰啲，即系掟个汽油弹入去警署啊，或者迟啲可能有啲人唔生性，或者专登掟去呢、這个嗰、那个纪律部队宿舍啊，咁样令到成个纪律部队增咗啲示威者啊，咁样即系呢啲佢绝对做得出嘅、哦，你唔使谂佢哋会唔会咁样做、哦。因为他们不是站在那里被你这样示威的嘛，他们都有一个解决你们的方法的嘛。那这些是不是比较低成本先，找几个大陆仔啊，即是那些可能解放军，香港的解放军啊，或者找一些成日被人排斥的黑警啊，这样即是没什么关系，那些孤独黑警走去做这些哪吒东西，这样会不会呢？ 陈地转，你知不知道勇武一停被人拉记就是全班前线的勇武？ 嗱，我又唔赞成喎。勇武一停就俾人拉前面嗰班勇武，我意思系勇武嗰啲啊停一停，唔好出嚟啊，唔勇武咪得咯。呢排静一静，即系你同佢玩古惑的枪啫嘛，你唔系下啲路都俾人捉到，就代表你勇武成功噶嘛。即系你可唔可以谂一个方法系仲成功过净系次次都勇武俾人捉到条路咧？ How are you? I think 我睇 Now T 黑衫隔住长条 D 燃烧弹入去警察停车场里面。如果隔离有人就烧死人了。气火了030201烧差馆就冇咩意思。雷克我台湾 F R D 建议我哋唔好出街买花纸。Pop 会话系双节棍，好有道理，完全唔系狗粒。新月形状嘅面孔。 喂，系、哦，你作为台湾人咧，即系你觉得，即系你台南可能又相对。接近绿啲嘅，咁我想问雷克喺蓝绿嗰方面，以你嘅观察咧，系咪分开老人同埋后生仔会投唔同嘅票啦？定系地域性咧？即系例如台南、高雄呢啲会多相对系投绿营，台北以外都系投蓝营咧，会唔会系咁咧？唔系台包括台北嘅嘅高雄同埋台南系咪一定系蓝营嘅咧？咁样即系个票，因为我冇 study 嗰个票嗰个分布，所以我唔敢讲。 喂 ，Coffee Back， 唔好玩火。其实冲击中联办当日已有人放火，有一个苦嘅黑衫人大骂放火嗰班人，话你哋做乜放火？系火好威，最后淋熄。Can Y Fiona Chow 放火定专黑警可以放真枪 ？Garris Y 红猫 啊， 拆烂个地下太浪费时间，方便投掷。放定板砖俾你攞，然后又成班狗管出嚟开记招，强烈谴责。落案又可以告重。D Alex Chang 其实勇武后记收获，我觉得真好似西隧咁快闪，但又要佢出动，咁样维消佢哋体力，咁佢哋士气一定会下降。 系啊，即系其实我一早已经觉得系应该咁玩嘅。咁但系我唔系反对佢哋嗰啲，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啦，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唔同嘅渠道去抒发自己嘅感情嘅。咁所以冇办法㗎，即係佢都係你嘅一份子嚟㗎嘛。即係你唔可以即係指手画脚，同埋作为一个专家好似你先识人哋唔识咁样。所以咪就係要嘥个时间 大家去讨论下究竟嗰啲即係比以前激烈嘅行为有冇收获咁解啫。中联办嗰次我已经觉得有鬼出没㗎啦，老实讲。同埋如果你玩火危及到執法人员嘅生命嘅时候呢，佢开枪系自卫嘅啫，等于。咁会唔会你放完火你走得快走唔甩嗰啲中咗枪呢？咁唔知点解陈地主呢就只会觉得系左交会令到嗰啲人被拉，又唔会諗下勇武嗰啲人令到嗰啲斯文嗰啲人会中枪呢？有冇咁嘅諗法呢？即系唔一定会咁样，但系迟早会囉，我觉得。因为佢唔够你玩嘅时候佢唔开枪仲有咩做呢？请问。咁所以系时候变奏古惑的枪嘅抗争囉，我觉得。应该系。 Alex Chung 提 出。sorry, 读咗呢度。 Samantha Chili Hi, Why, Baby, iPad 探长你好。 喂 ,Hello。 抗议收获诗歌影响力，香港人已不怕警察，由大到细都是和其他人都一样，这是平衡，所以武勇过后可以继续施压，当然要小心武力限制，死了人就玩完。陈地主勇武一停班黑警就可以多 D9 同时间去找他们捉他们。Warm Vincent, 其实我觉得停一停用返 D 温和态度睇下政府有乜回应，然后再定策略都是其中一个方法。陈。 我觉得咁嘅，即系我觉得唔系得温和同埋暴力两种嘅，温和同暴力以外都有啲唔同嘅方法可以玩到佢噶嘛。即系你用快，用人多，又唔系涉及温和同埋暴力嘅两样都。咁其实你快人多，人多而家其实就肯定噶啦。原因就系连街坊都玩埋一份。咁快嘅意思就系你好快消耗佢体力，佢出到嚟你叫他走咪走咯，即系佢叫你走，你咪向后吞咯。咁佢一系又吞翻后，一系又推进前面。咁你走咗嗰段时间，咁你半个钟头之后又出翻嚟，咁佢又要重新换衫，又要出过嚟一镬。即系如果能够我哋控制到 EQ， 唔好下下都同佢冲击嘅话，我觉得个效果仲好过你用武啊。其实系有冇人可以讲啊？赵善轩嗰个观点啊，我都想知道。同埋头先阿 Jerry 嗰个讲法咧，即系佢比较客观啲，因为佢喺广州，佢就系话其实对方出错嘅机嘅出错嘅次数多过我哋攞分嘅次数，咁我都认同嘅。咁所以大家唔好以为个收获好大咯，真系。 Warm Vincent， 其实我觉得停一停，用翻啲温和态度，睇下政府有乜回应，然后再定策略，都系其中一个方法。 冇错。 陈地主，你要记住冇武勇忌冲，班九点会咁多错误出嚟，抗议最有用是当中不知会有什么发生，那才是有用。喂 ，Carol Beck， 依家系时候转打文宣战时候。Carol。 同埋我觉得同时文宣，同时有人上街。都 work 嘅，就唔一定话啊！我一系就要咁样，一系要咁，因为而家其实人真系唔少嘅，我哋呢边咁，所以点解唔同步呢？即系个社会议题嘅 focus 嘅问题咯，可能系咪 ？House Sam 害了不少女孩了。 你意思系咩啊？你成句讲啊，不如女黑唔知点解唔读喎？你讲。台湾好啊，唔知点解唔肯读你 Siri， 咁我读啦。雷克咧就话过去可能系南绿唔系南绿，即系南边系绿，北系南，即系话成个台湾岛嘅台北台南之分。但系而家香港事件令到全台湾人醒觉啦，投边个未来系会点？即系投边个票未来会点咧？大家心知肚明噶啦。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咁我听落都舒服啲。 Baby iPad 买镭射不都系藏有武器 ？AW 见到差佬夫妇喝喝又打又拉，我理解年轻人心中愤怒。 我都理解。 要谂计谂问地玩，不要明的来。Vincent 可能开枪射市民之后，等更多人讨厌政府，增加民愤，抗议。 咁你愿唔愿意做死嗰个呢？我想问下。 或者你屋企人啦。 抗议控制力很难，黄泉路上而家个风向专拉女仔 ，Clock 秦勇吴勇武都好，各自演变出战略，玩到惊方人又攰，士气又低，耐性又冇，惊方就自动会出丑，唔好期望惊方会有一部分动物突然翻做人，只可以同佢斗磨。喺个细政府至少想拖到班学生翻学再出招咯。 系啊 ，Zell are you Iceman？ 其实我觉得城寨细娘讲得几好 ，Zell are you Iceman？ 往人都系西瓜靠大边。 OK。啊 ，OK， 喂，咁我读翻，唔系我预备翻呢啲先。咁啊，头先讲过，暴力系咪解决到问题咧？即系等于咩啦？即系等于系收获啦。咁同埋，记者会嘥时间啦，我亦都讲咗啦。即系我而家唔听记者会噶啦，已经，即系政府嗰啲啊，讲紧啲白痴啊，即系跨部门嗰啲先戇鳩，即系不停咁样，即系同神功戏一样咯，我觉得。啊，不如讲下大陆啊，啊唔系讲埋呢个先，咁咧唔知点解成日咧，佢哋嗰啲啊，由董建华开始至全个政府咧，佢系真系真离地啊，又话佢真系冇人同佢做 research 啊，因为偏听一啲消息咧，定系冇人做线人走落嚟示威嘅场地，或者同示威嘅组织去沟通过咧，佢成日都系仲系以为系示威者咧，系背后有个组织啦。即系听大陆嗰啲嗰啲技招咧，因为都系董建华嗰啲人话俾佢听嘅啫，我相信。即系同埋嗰啲大会文汇大公嘅消息嚟嘅啫。咁成日都话背后有个组织啦，好明显啦，我又唔知有几明显啦。人哋问佢又答唔到啦，当然陈山贵姓咁样啦。咁即系我就系俾呢啲咁嘅技招令到我咧，即系血压又高，个心跳又快咗，即系觉得好唔值得嘅。所以我今日开始。我今日都睇咗少少，即系听日开始都唔谂住睇噶啦，即系好兴嘅真系。咁啊 ，Jerry 嗰个细娘几好听，咁啊佢讲嘢真系好听嘅，但系讲完等于冇讲啫，我觉得。即系多数都系马后炮，同埋 recap 翻件事出嚟，好完整咁讲咗个故仔出嚟，咁我就唔会嘥呢时间听啦，起码。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Bye bye, 探长。 拜拜。 温 Vincent 用翻啲温和态度，睇下政府有乜回应。我的意思系逼政府埋台倾。 Okay. 当然倾乜要透明。如果一日咁样，其实解决唔到问题、 嗯， 只不过由政治问题变咗警察问题，完全 side track。当初提出的诉求后四 天 最怕死了人，你连街道拍出没人敢支持嚟。W 记者会似外交部发言。韩语文宣其实是个很尴尬，因为其实政府已经懒得用正常人类的语言回答，在这前提上文宣很难有作用。政府不停在说橙事屎，屎是食得一大堆垃圾讲出来，全部都是废 物。所以呢长期是这样呢，最惨嗱，譬如佢呢一招呢，譬如张建宗啊、林郑啊嗰啲年纪呢，即是他们长大的过程呢，全部这些这样的 official 的记者会呢，都是同一个媒体或者同几个媒体都是大即是广大市民的主要收到信息的一个媒介啦。咁但是今时今日大家都知道佢有佢讲，是只不过一啲偏听嘅，唔系除咗政府发布其他咩都唔听嗰啲人呢，就你已经可以分开呢两种系唔同嘅人嚟㗎啦。咁所以呢佢仲系用呢一招呢，以为好坚定，眼神好坚定咁样，又开记者会就可以令到个政府嘅民望或者佢哋嘅歪理成为真理呢，我觉得系唔 work 㗎啦，即系佢唔会修复到令到好多人都服你做緊嘅嘢系错嘅。咁但系当然咁有好多人都依然仲系即系我哋成日都倾唔埋啦，或者沟通唔到嗰啲人呢就会觉得舒服啲咯，听落去，佢系为嗰啲少数人服务嘅啫嘛。 同好台湾朋友想问一问，而家当地民情系点？我睇主流传媒同网媒都话 OP 会带走蔡英文啲票，最后韩国瑜会赢。如果佢廿赢，香港真系玩完了。 雷 克而家令我心寒，系香港金融界仲有大部分土生土长香港人觉得后生仔搞事，搞到佢哋啲黑唔出，无晒投资者，无单，并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中立，唔好出声先会最快恢复经济，有单签，佢哋储够钱就会移民。香港未来点？佢哋唔想理咁多。 开 四场记者会只系讲俾南斯睇听，等佢哋文宣。陈地主知唔知街坊为乜会醒走出嚟 ？QY Fiona Chow 赵善轩系和李飞劝过勇武派不要作无谓。 犧牲直至勇武抗争者掟砖头汽油弹入差馆，佢好嬲，所以话要割席。 嗯，明白。咁啊，陈屌啊，知唔知街坊点解会醒呢？因为就系、是、即系你讲一样嘢，我认同嘅，就系佢哋辣到啲警察会喺啲民居嗰度放烟，同埋咧，即系佢你玩到又耍唔耍癫咧，佢就乱咁拉人走入村啊，走入人哋屋苑啊，即系其实系由马鞍山已经开始啦呢、這个情况。咁即系我唔系否定。做呢啲嘢一定系错咯，所以即系成我即系其实好早已经讲，一路都咁讲，就系话你每做一样嘢都系一个蝴蝶效应嚟嘅，即系个涟漪咁样，即系你之后咪知道个影响力喺边咯。即系多谢你提出咗你嗰个论点啦，就系、是、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我所讲嘅临界点咧，就系、是、放火伤人或者一啲比较。能够令到差人有大条道理用真子弹，即系我觉得去到呢个位咧，我真系极唔想见到咯。即系你话啱唔啱？可能即系迟早咁都系要咁样做噶啦，都系不惜一战噶啦。但系我觉得应该再试埋一啲斯文嘅极端方法咯，即系例如其实罢工咧，因为太难度高啦。咁譬如你喺机场令到起飞唔到，或者就接机接唔到嘅，或者喺公路嗰度阻塞，水银式阻塞咁样，佢亦都处理唔到嘅时候，咁香港嘅经济越嚟越差嘅时候，咁当然有啲人好似雷克咁讲啦，签唔到单就扑街啦，咁即系想拿林赚埋啲钱走嘅，咁我觉得呢啲人，如果真系如你咁讲法嘅。佢諗住走嘅啫，諗住喺度掛埋啲錢就撇嘅，咁你咪唔好成佢之尾囉，咁一齊攬住招討，或者令到個經濟大家捱下窮，有返啲尊嚴咁樣，呢、這個似乎係多數年輕人嘅一個選擇囉。咁即係我一路都咁講啦，即係年輕人先至係最大嘅持份者，即係唔係人數多寡，係佢哋要捱呢個特區政府嘅年齡嘅時日，佢哋真係一个大部分嚟嘅，咁所以我唔会反对佢哋做呢啲嘢咯。不过只不过分析一下边样嘢系着数啲，可以走到正面，可以用少啲资源同埋少啲牺牲而得到最大嘅效果咁解啫。咁亦都当然，你话辣队开枪有人死先得，咁我咪就系问翻嗰句咯，即系会你会唔会愿意你屋企人或者你死先咯？即系如果你话愿意嘅话咧，我就真系好尊重嘅。事实上。 圈 WiFi 用力超赵善轩系和李飞劝 哦，读咗咁佢仲有咩系和李飞都有个 point 嘅大佬，即系佢有咩大啲 suggestion 先？如果做唔做呢啲嘢，即系同埋唔紧要啦，即系佢觉得因为咁样割席，咁割席有咩行为啊？即系唔讲或者闹，定系好似黄毓民咁样，即系分化咁样咧？因为佢都几多 fans 嘅，应该系咪？ 雷克嘅红红都有呢个讲法，真系控制唔到毛德宇。不过我自己啲 FRD 都系撑港，所以都帮手 repost 香港新闻去帮蔡英文拉票。 Okay. 你又面话，原来所有嘢都系差人话乜就系乜，同以前砌生煮肉有咩分别？ 唐 宇眼神坚定叫我食屎，黄子华笑话嘛。其实计我话，政府那班人都是没有一个合格，甚至比大陆的官更差，气咗了零三零。 喂，其实你话佢哋比大陆更差，我真系唔认同啦。即系你凭咩觉得香港啲官咧，即系比大陆更加差咧？我真系绝对唔会认同啦。因为香港啲官嘅 training 同埋佢哋嗰个架构同埋嗰个文化，绝对好过中国噶。但系只不过而家俾大陆嘅干扰，令到佢更加差啫。 气坏了030201差佬呢一家做到区区有得掉，都好大快人心，抄518应该唔系马鞍山，系新城市先岩。陈地主最大转捩点系葵涌 ，BB，iPad 深水埗又开战，抗与商人没法防范，因为有人打来就有人反击，黄泉路上机场罢工先最有效。Jackie 听中共领导人怎拿知真相 ？D 九无才，掠水为稳，唔系点稳水 ？Hershey 听罢工真系机场个编做得好好，但新闻被封，但系靠政府的记者会不。是给我们看蓝丝铜钱蓝 好以雷克讲嗰种唔想人阻住揾食的人比你想象多。七婆要搞到啲狗全面崩溃先有得玩。黄泉路上市区罢工最多都系影响商铺。Hell or you, I bank 刘世良都有俾建议嘅，揾个最大公约数嘅诉求，集结翻啲敏仪，发挥和李飞嘅力量。其实我都几同志，和李飞其实冇发挥到力量。罢工日完全俾勇武派抢晒镜头，但系个日勇武派其实好减分，又玩火，又打白衫，见到戏又弹同啲李飞真。系会割席。 喂，同埋刘世良讲嗰啲嘢咧，即系等于马丁路德金啫嘛。即系问题就系、是、你讲嗰啲个形势系唔俾你做得到啊嘛。即系我以前我同佢一齐做节目，我觉得因为成日天马行空，即系点样去真真正做到咩集结民意啊，咩集结翻啲民意啊，发挥和李飞力量啊。喂，一套空话嚟噶呢啲，发挥就发挥咗啦，早已经点解？即系得你先识咧，咁样，即系我唔系因为同佢有啲过节先至，因为我同佢冇过节嘅，其实即系只不过太熟啦，即系成日见惯，即系成日都想做 kingmaker 啦，想指指点点啦，咁样，即系所以我都几反感嘅呢方面。 Ruby Pan 八月十一号的游行可否转一转玩法？唔好就指定黑色转移下对方嘅视线去 cover back。瑞银公布100个中国人系佢哋户口资产，合共780亿人民币。中国外交部华春莹竟然叫瑞银唔好咁做，依样打中依班所讲外国人士要害。AW， 我同意潘比大陆更差，因为要估大陆是否满意，咁点会做得好？ 要做得好唔好同埋个质素系两回事嚟嘅。咁你听讲啲质素嘛，系咪？咁咧，同埋瑞银嗰单嘢都几好笑，我觉得。嗱，华春莹本身都鬼鬼地嘅，即系喺中共眼中咧，因为佢都俾人抄过家嗰啲早排。咁啊，喂，其实今日差唔多啦，我其实而家咧食咗少少嘢咧，好似把声开翻，同埋冇咁攰咁样，但系都唔可以太耐啦，因为琴晚又瞓得唔好，其实呢排都瞓得唔好啊，真系大镬。本来我想讲下咧，点解即系分析一下一啲深入嘅问题咧，就系点解大陆嘅发布会咧讲紧香港或者讲总之有人诶对中国有意见啦，无论海外或者自己人都好咧，都有一句咧就系话影响人民嘅感情啊，即系呢样嘢对我嚟讲大惑不解嘅，听就听咗好多年啦，但系即系我谂住分析一下佢点解咁样讲嘅。咁但我都冇乜精力啦，今日已经真系。阿 Ruby 都讲得啱噶，即系唔好成日都死我一边颈，用翻同一样嘢。即系我谂要古惑的枪嘅抗争，先至可以令到措手不及嘅。咁而家有连登又有 Instagram 啊，唔系 Telegram 呢啲咁嘅 app 咧，即系大家发挥下创意，令到佢。等于我哋去间餐厅 book 咗40个人预备晒啲嘢食，我哋又唔去咁样嗰啲咧，即系虽然呢样嘢好不道德噶，咁我哋将呢样嘢 apply 落去抗争嗰度，咁啊煞有介事吹啲假鸡，就令到佢以为好多人围天水围，咁但系喘一声去咗元朗咁样嗰啲咧，元朗都系太近啦，去咗大埔咁样，即系搞到佢全日都好忙嘅，捞爆佢都 OT 嘅咁样，我觉得玩下呢啲啦，不如。 会 cover back 瑞银公布100个 啊，系啊，呢单嘢真系好少啦，讲咗啦。 趁地主其实去食店见到有电视机，先留意佢播紧咩嘢台，先礼貌问下可否转台。如果唔得就讲句唔好意思，转头走。多人做啲食店就开始知点做。Hell or you, Iceland 大陆啲官你真系未见过。Hell or you, Iceland 离谱到你唔信。 系啊。 Cliff 凭深水埗拉咗好多街坊。Baby iPad 深水埗啲黑警又开始滥捕。Giant Crow 刘世良近期进步咗好多嘅，虽然节目依然长又沉，笑到碌地嘅表情。陈地主深。水埗又拉咗一班街坊，市便我同意俾大陆官差。在港英教育下，仍然没有人跳船，埋没良知。 其实我就一定会信阿 Jerry 多过信你哋嗰个对香港官嘅反感而作出嚟嘅一个判断咯。因为我都未受过佢哋啲衰嘢，但系因为我最近讲嚟讲去都系其中一个朋友俾人拉咗几年。 都唔放去探监或者去见嗰啲司法人员。咁我同佢老婆都饮过两次嘢，咁佢讲返啲经历出嚟，真係衰到你唔信㗎真係。咁所以我好相信话香港官更加衰嗰啲呢，佢真係未见识过咩叫衰㗎真係。如果香港官更加衰，你应该唔担心一国一制呀，如果係咁係咪。 Terrace Y 熊媽而家個政府係市民做乜都唔聽嘛，既然唔聽，咁就攬炒船，最好快啲派解放軍嚟。 我覺得你咁樣講啊，實在太武斷啦，即係完全係意氣用事咯。我覺得，即係你問阿 Jerry， 解放軍恐怖定黑警恐怖咧？究竟？所以咧，呢個有一個盲點嚟嘅，因為你而家見到有好多老坑咧、廢老藍絲咧。即系成日都尤其是去咗美国啊，喺海外嗰啲咧，成日都觉得，哎，你啲香港人争取呢啲做乜啊？即系其实我哋唔系净系争取，我惊变咗大陆啊。而佢哋又觉得冇嘢，佢觉得翻大陆玩咧，啲女又索啊，又叫鸡又平啊咁样，佢哋会扭转晒佢哋嗰个对佢大陆嘅观感噶。咁嘅时候好危险噶，就系正正有啲逃亡出嚟嗰啲人啊，点解咁惊咧？某程度都是因为好怕大陆的司法不公平啊，那些公安乱咁拉人啊，或者乱咁屈人啊，坐监出唔到嚟啊，即是见到见识过嗰啲人先至要走咋嘛。咁但我哋今时今日我哋就争取緊解放军唔落嚟啊嘛。我觉得好奇怪，你点解会觉得最好派要派解放军呢？攬炒唔系代表要派解放军喎、啊。即是你咁样讲究竟系咪你真心想嘅呢？我真系怀疑緊啦。 蠢坏虫要赚流量就去城寨网啦，唔好阻捻住版位好冇？我唔捻想知流量有几成，但唔捻盖。Ultraman 数96，因为其实大陆最惊就系自己渔民反，所以发布会很多都系间接逼时下寄富二代粉青听。A W 贪官当然衰。Hell are you？ Ultraman 最近有个旧广州市场俾人判了，贪咗500几亿，200几个情妇。 哇，边有咁多能力啊？佢200几个情妇，其实佢想做皇帝啫，我觉得。 喂 ，Cafel Beck 连北韩都撑中国 ，House 四 Team 废老总会被利益影响头脑 ，AW 好多逃亡出来的，但到老了又会好爱国，真是不明白，陈地主打贪为名争取义己。 系，喂咁啊，我唔讲啦，仲要睇剧啊，因为今日即系大家听到我把声咧，都知道我唔系好顺啊条气今日，唔知点解系咪啲空气嘅质素好差咧？我落咗街一阵就唔系好舒服啦。咁好啦，咁本来有啲嘢想爆俾大家听，但我忍得好辛苦嘅，尤其是有啲好关心城寨嘅朋友咧，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疗愈嘅，真系。咁但系件事白热化咗先啦，因为当事人都叫我唔好讲住，因为仲有啲法律嘅问题。咁所以咧，我就唔会走数嘅，迟啲我一定会同我分享，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满足同喜悦嘅。咁系啦，大家等知爆啦。咁我一阵间，我其实唔系好想睇深水埗拉人啊，即系睇完之后个心跳得好快。 喂 ，Cafel Beck 休息 ，QY Fiona Chow 就因为怕大陆法律及官员嘅低水准，所以有反送中 Chris Chong 爆啦 ，Hero 03201快爆啦 ，Baby iPad 好话爆啦， 都话唔爆得咯。我以为你话知爆添。 主我唔睇细量。How are you？ 阿等内地好疯狂，就算爹加我都觉得香港好过大陆好多。 咁就系咯，即系阿 Jerry 呢啲系用家嚟噶嘛，系第一身。即系香港点衰咧？将来唔敢包啦，到而家都未烂到好似中国咁样咁恐怖咯。咁所以嗱，跟住嗰啲人唔读啦。咁啊，多谢各位嘅入嚟啦，唉，冇气啦已经。咁啊，顺便要介绍下，头先啊 Patrick 就sponsor 咗我，多谢你。咁另外发现PayMe 都好似有人 sponsor 咗，夹下先。 PayMe 都要撈啊，平時唔使撈喎，係咪冇 log in 到咧 ？Nana， 哦，係啊 ，Amy Au Yang， 喂，多謝你啊，多謝你嘅支持，仲有 Cyril Lee， 即係阿肥啦，喂，多謝多謝，咁啊，介紹翻個版面俾大家睇啊。咁個版面咧，左邊咧就有兩個 QR code 咧，就係你如果你有裝FPS 同埋 PayMe 咧，你一 scan 就知咩事啊，無謂多講啦。咁你可以透過呢個程式咧，即係呢個 app 咧，就可以 sponsor 到燈油火蠟嘅。咁另外 HSBC 個户口咧，就可以直接過數俾我 sponsor 我啲燈油火蠟啦。誒，可愛嘅朋友咧，就請你用 PayPal 啦。咁同埋或者 Super Chat， 不過 Super Chat 咧收 55% 嘅 charges 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興之所在咧，咁就都歡迎你Super Chat 嘅。咁讀埋最尾呢個留言，我都要睇劇啊，因為而家睇緊套劇咧，就叫做 Another Life 啊。都幾好睇，都同香港嘅社運好相似。佢哋係同一條船，同一條太空船咁樣，發生咩事咧？咁樣都 OK 嘅喎，都。 Ruby 叫你喉嚨唔舒服，可能吸咗催淚煙。 啊，可能係喎。 You iPad 唔會爆住，因為有保險公司啲錢頂住。 啊 ，OK。 我講嘅係做事的車，前吞後進退有道。你說得沒錯，內地技官司法體系一般都比香港官税，但好似林鄭各班手下技官根本就沒想過怎去推銷這一些惡法，而係直到明年就不用想就做。 係。 Ruby 票，如果投注站都有福建人大家都可以戒到啦，双赢时候。哦，要 iBank 大陆官系话大叫你做五 D 细嘅做足十。 哦，我听下郭文贵嗰啲警察去抄家咧，残忍到爆厂。 之后，哦，要 iBank 因为要出位。 哦 ，OK， 喂，咁好啊，我知道大家都仲冇咁早瞓嘅，不过我今日就能量偏低啊，咁啊。要同大家讲声 bye， 咁希望星期四晚见啦。系咯，听晚我都未必 live 嘅，因为呢几日发生嘅嘢都重复。咁又或者我好 hyper， 我又会做 live 嘅。咁星期四一定会见到大家噶啦。好啦，拜拜。